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， 今天的最美时光，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游走在舌尖的旋律。其实食物跟食物之间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搭配，只是烹饪的人给了他一些莫名的想象力和必须。就像早餐，油条和豆浆就是我们传统搭配当中的必须存在。林俊杰曾经说，他自己非常喜欢的早餐就是油条和豆浆，好像缺了哪一样都感觉不对劲，于是突发灵感，用油条和豆浆来代替一对相互之间离不开的情侣。如果你是豆浆，你的油条在哪里呢？ 喝纯白的豆浆，吃纯白的浪漫，望着你可爱脸蛋和你纯真的模样，我傻傻对你笑，是你忧愁解药。 Oh yeah， 你说我就像油条，很简单却很美。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，要一起吃下去味道才会是最好。你需要我的傻笑，我需要你的拥抱，爱情就是要这样，它才不会单调。我知道有时候也需要吵吵闹闹，但始终也知道只有你对我最好。豆浆离不开油条，让我爱你爱到老，爱情就是要这样，它才幸福美好。 Oh yeah， 我知道都知道，你知道你都知道，好不好别偷笑笑，让我知道。